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通快速大望路口东向西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四惠桥，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方向也有事故，导致后车轻微拥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问候每位正在聆听的好朋友。此时此刻正是什么样的状态收听哈？是躺在家里懒懒的收听，放假了，放暑假了是吗？还是现在正在辛苦的在路上，在上班的路上收听？不管什么样的状态收听，只要此时此刻我们做的同一件事情在收听汽车音乐会就好了。问候每位正在聆听的好朋友，新朋友还有老朋友。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妞，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6月20号星期三，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这两天天真是热呀，感觉要进入到伏天的感觉啊。昨天晚上很闷热，然后就突然有一种亲水的这个冲动哈。好，那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清凉夏日自驾游的好去处——渔桥水库，在通县1号山哈，沿京津公路，离建国门30公里，就离我这30公里哈。这里的水面积是350亩，是一个环形的水面。其实呢，这是一个报废的一个基地哈，周围呢就是蓟县渔桥水库，沿102国道过通县3河到蓟县县城，城东呢就是渔桥水库了。水库的面积很大，水中呢有很多的水草，周边呢还有一个环库的公路，可以在这个环库公路开着车感受一下这个水系的感觉，清水的感觉哈，一定很爽很凉快。渔桥水库呢就是为了这个引滦进京工程的蓄水部分哈，水库距离蓟县呢是4公里，库区的面积呢是424平方公里，很大，这样的封江特别适合夏日自驾游玩。啊，特别提醒哈，渔桥水库呢是天津人民的饮用水源的大水缸哈，所以环境一直特别好。据说呢，当地还组织了护水队，因此在游玩过程当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自然环境，注意文明游玩哈。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25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The Black Eyed Peas, The Time。 第29名 Fresh 极客少年团，夏日大作战。 第28名，周杰伦说走就走。第27名 TFBOYS 同一秒快乐。 好时光多像旋转木马，一圈一圈快乐没终点。 第26名 Amy Taylor I am you, I am you everything you do。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The time of my life, and I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and I swear this is true, and I owe it all to you. Oh, I had the time of my life, and I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and I swear this is true, and I owe it all to you. 怎么样，刚刚这首歌曲不错吧，来自 Black Eyed Peas 黑眼豆豆的 The Time。 这首歌曲非常适合在 Radio 在电台播放，强劲的节奏下能够有一种舒缓压力的感觉，有没有？而这首歌曲的 MV 也获得了 MTV 音乐录影带最佳播出奖白金奖，上周第31名，本周上升了1位。好了，继续攀升，我们首先来听听第2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芋香、娟娟、糕、米粉，还有书森、生活依旧、是我霍某某、字母妹妹、Mr. King、马尾辫、New Me。你们好，字母妹妹也发红包了哈，不许在我说话的时候发红包。家族一群二群当中的各位老朋友还有新朋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回到第2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现在听起来很应景的歌哈，来自极客少年团的这首《夏日大作战》，小清新风格体现出来的是一份自信、朝气，还有朝气勃勃、朝气蓬勃。《夏日大作战》，Come on！ 算不算是注定，太阳下幻想有人陪我恋战重生，一眨一晒着南极干脆要多别提，纽约街头快闪的秀，巴黎邂逅见面不说 hello， 来自极客少年团的这首《夏日大作战》，他们体现出来的是一份和年纪无关的活力和朝气。《夏日大作战》为你开启夏日消暑模式。 小走暑热，上周第44名，本周晋升到第29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这样的情绪，只有等周杰伦说走就走，一首摇滚说唱歌曲，这是他为贷款的某网友写的代言歌曲啊。嘻哈的乡村摇滚风格，让人一听上去就想去旅行，去海边吧，说走就走。 我最初要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描述你的长发，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当爱慢慢蔓延，心动的频率抽象，我的心只能够容纳你的模样。唱着歌，弹着伴奏，不远处沙漠，我们才刚刚经过。路亮大，子弹丢的颜色，全够重，辽阔的快乐，我还记得。边走边说边笑着边说边弹边唱边微笑，感我你的侧脸里的光被褪去，让你不够像风花，感觉会融化。我的开启鲜花，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描述你的长发，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当爱慢慢蔓延，心动的频率抽象，我的心只能。 就走的旅行，来自周董周杰伦，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晋升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好了，继续攀升第2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I am tied by truth like an anchor, anchored to a bottomless Tim Taylor 随意而又略带慵懒的声音，仿佛与心灵的对话，百般滋味萦绕心中。 AM You 上周第36名，本周上升10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6位次。 Tim Taylor I'm You。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等我广告之后回来继续为您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稍后就回来。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3度，目前本市处于高温蓝色预警当中，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白天天气晴晒，体感炎热，请尽量减少户外暴晒时间，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好妹妹2018自在如风全国体育场巡回演唱会第三场上海站近日落幕，在荒井十一的保驾护航下，为歌迷朋友带来了一场高水准的视听盛宴。在本次演唱会开始之前，网络上就有一个话题叫做毕业季去听好妹妹。好妹妹的主要粉丝群体是学生，这次也有不少学生朋友来看演出。演唱会上，当秦昊和张小厚唱到不说再见时，全场一起大合唱，不少歌迷落泪。在最新一周的公告牌 Billboard 200专辑榜当中，戴夫马修斯乐队第7次获得冠军。他们的全新唱片 Come Tomorrow 依靠292,000张的总销量空降本周榜首。据统计，其中的285,000张来自于传统专辑销量，是美国唱片市场上最近4年多单周销量最高的摇滚专辑。日本一家娱乐公司最近出道了一支与众不同的偶像团体，5人一顿吃掉16碗面，平均体重160斤，加起来总共有430公斤。这支体重非常随心所欲的偶像女团，4月末还是418公斤，等到推出第一支 MV 的时候，总重量就变成了430公斤。 自从四月末成立，这支组合已经推出了两支 MV， 歌词一般都是励志减肥的喊话，视频点击量超过60多万。除了平常的宣传活动，他们主要是作为女性杂志的模特。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Pixie Paris As Happened in Cartoon。 第24名，戴佩妮懒人漫游。23名，胡彦斌在一起。 你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第22名 ，Hardwell 蔡依林 ，We Are One。第21名，赵雷，我们的时光。 放过了情伤，你说你看透顶道里的人们。海风拂过椰树，吹散一路的风声。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Es rappelle den Karton。Es rappelle den Karton。Es rappelle den Karton。 这样上口的旋律很洗脑哈，听的时候不小心啊，就会突然爱上它，然后整天脑海当中都萦绕着这种叮咚的感觉。来自 Pix Paris 的这首《在盒子里叮咚响》，上周第30名，本周晋升到第25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我是腾丁，让我们一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不在我究竟过得好吗，肚子的闷气还乖乖装在家，我不和别人说话，因为说了会吵架，索性一个人看看片子刮刮痧。你不在我究竟是的气的馒头还傻傻留着它，我不听赞美的话，因为听了会头大，索性一个人逛逛院子上上花，多优雅。 带陪你懒人漫游，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说你有个心，他说他有脾气，你说你很帅气，他说他很美丽。有诚意，他说他还很年轻，你说你不花心，他说他不相信你。你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有个人你说不出他什么好，可就是谁也替代不了，这也许就是一种暗号，这个暗号叫做心跳。你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从来 云巧雨，你说你们会在一起，他说这可不一定。你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算得上是专辑当中相当流畅顺耳的作品了，几乎听一遍就能跟着一起哼唱吧，至少能像我这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胡彦斌的在一起也是汽车音乐排行榜返场的一首作品了，上周第38名继续保持上升态势，本周第23位，时间的缘故要跟胡彦斌说再见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情绪了，跟上我的节奏。此时此刻，如果你方便的话呢，可以跟我一起吗？左脚，右脚，左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左脚，右脚。张靓颖、蔡依林还有 Headwave 这首 We Are One， 上周第29名，本周上升7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2位，来一起舞动吧。 When you're cold and you're broken, like you're lost at the sea, follow me in this moment and be free. So don't look down. 独属一帜的风格，还有绝令充满个性的声线，这次一起描绘出了很强烈的电子能量，向你袭来，势不可挡。上周第29名，本周晋升到第22位。Headwell 绝令蔡依林 We Are One。要转换情绪了，继续翻身第2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头顶的 着太阳，燃烧着青春的余热，它从来不会放弃，照耀着我们行进。寒冬不经过这里，那只是迷雾的山林。走完苍老的石桥，感到潮湿的味道。放过了青山，你说你看头顶斗笠的人们。海风拂过椰树，吹散一路的风尘。这里就像与闹市隔绝的又一个世界，让我们疲倦的身体在这里长久的停歇。是我们的时光，大海的波浪翻滚着我们的向往。山谷里何时会再传来我们的歌声？那一些欢笑已过去，那些往昔会铭记。我们的时光是无忧的时光，精彩的年月不会被什么改写。放纵的小雨时常回荡在我们耳旁，那些路上的脚印 来自赵雷，我们的时光。赵雷作为新一代的创作人，他独特的魅力吸引很多年轻乐迷的关注，在很多专业音乐人看完赵雷的表演之后，更是纷纷嘉许，能够成为独立音乐人的先锋代表人物了。这首歌曲上周第22名，本周稳步向前升，小升一位，第21位，赵雷《我们的时光》。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也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创军人荣耀，祝世界和平。 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 共享友谊，同祝和平。这里是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我是刘慧。素有军人奥运会之称的世界军人运动会，自1995年举办第1届以来，第一次来到中国。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10月18号在武汉举行，赛70天。这是我国第一次承办的综合性的国际军事赛事，也是继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这样的运动会可能您有一些陌生，但是如果我要提及第29届飞天奖最佳电视剧《火蓝刀锋》，您是否看过呢？当中有一个桥段也是类似于这样的赛事，来自中国的军人与外国某特种部队的比武对抗中脱颖而出，以团队之力抵抗住了对手的偷袭，得到了象征海军侦察兵最高荣誉的火蓝匕首。 这里是我们的大海，我们的大海不允许向任何人、任何事低头。 《灌篮刀锋》展现了一代年轻军人的成长过程，而在世界军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我们更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到当代军人的刀锋精神，那便是勇者无敌。如此的赛事怎能少了提振士气的歌曲？目前军运会的歌曲征集已经进入到了专业违约的阶段。来自海政文工团创作室创作员王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在进行相关创作时，总有一些往事涌上心头。 2010年的时候，我去南沙，最小的教可能也就是一栋楼，就他们七个人，他们最短的那个换房啊，就是去一次是3个月。但是所有到那个礁上去驻守的这些战士，没有待3个月就回来了，自愿上去最少都是要待半年。因为那个地方是高盐高湿高温，所以环境很恶劣，生活的话就是很容易得风湿病。当时他们还给我讲了个故事，就是在那个礁上他们带上一只狗，然后最后这个狗也得了特别严重的风湿病，这个狗走路都费劲，最后那个狗太痛苦了，他们就用搭了一个木板，把这个狗放在这个木板上，给它推到海里，就这么送走了一只他们特别喜欢的狗。就是身体上痛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你真的是没有交流，他们一上礁就和这边是断了联系的，就是只有礁和礁之间的军线的联系，孤独是特别可怕的。当时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嘛，但是真正当我回到北京回到家了以后，你去回想那个事情，这种伟大的事，他不是他说出来的，也不是说他可能也没做什么事，但是他只要是他们站在那儿，其实就是一种奉献。 时代在变，歌曲在变，军旅歌曲中流淌的那么一股气质却始终没变，它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接下来为您推荐的这首军歌便是来自王哲与词作家陈道斌的合作，王希演绎的《我把生命交给你》。 我把生命交给你，冲锋陷阵只为了你，当军在波涛上飘扬，每一次起航都向着胜利。 增进友好交流，用军人意志点燃运动激情。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嗡嗡 嗡。我在旅游网站买机票， 我在航空公司买机票， 我在企鹅旅行买机票， 买国际机票用企鹅旅行 APP 搜索全网，搜出意想不到的低价， 记住是骑行的骑。 我们家老爷子可能早更了 啊，哥们儿，咱爸可不早了， 我装修他49成的折腾，非选全包圆， 全包圆不错呀，我姐家我哥家我大姨家都全包圆装的， 从小就啥都得听他， 名牌大学漂亮媳妇听他的对了吗？ 好像也没错啊， 999一平米实木家具，名牌电器，环保材料，全包圆了。 4006068866，他给我一电话， 快打，全包圆，好多礼品都是限量的，早打早得早踏实。 4006068866，听老爷子的， 详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很多东西的诞生都是一个意外，比如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你才发现生活可以随性多彩。 世界茶饮从台湾到大陆，十年好茶，1100家门店等你共享，抢占加盟，4006786888。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长征，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丰碑，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6月28日至7月3日，国家大剧院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再度上演，唱响波澜壮阔、不忘初心的雄伟史诗。印青、邹静之、田沁鑫、杨笑阳，国内艺术界翘楚合力打造，指挥家张贤首度加盟国家大剧院歌剧制作，

那掌声在哪里？谢谢谢谢谢谢，掌声在这里。谢谢美国乐队 Imagine Dragons 给我们带来这首 It's Time。 Imagine Dragons 是美国的一支独立摇滚乐队，被国内的中国的乐迷称为是梦龙。我挺喜欢吃梦龙的、Imagine Dragons It's Time It's Your Time It's My Time。 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好，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一首歌，来自彭羚的《囚鸟》，一首相当经典的作品了，也曾经被田馥甄啊、邓紫棋等等多位后辈歌手翻唱过。那彭羚的歌声呢，带着90年代的时代感，清灵而又空旷，唱起爱与怨的情歌，有着他自己独特的味道。好了，进入到彭羚的幽怨的情歌世界当中吧，《囚鸟》。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Terr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55，欢迎继续守候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你是谁？好了，官方微信平台这边啊，来看一下大来报道了啊。今天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啊，蓝天啊，好蓝的天，意味着今天又将很晒很晒啊，大家做好这个防暑的准备哈、啊。涂好防晒霜哈、啊，然后这个喷上驱蚊水哈、啊，然后再这个带一大壶水哈、啊。接下来的时光在路上，他说呢，在京哈高速东六环并入京平高速这个冀州城区方向，哎，我今天说哪儿你别去哪儿啊，一路畅通，车非常少。是啊，你再往郊区跑得再远点，那还没人呢。好了，还有汪洋，他说堵车了，在市区呢肯定会要堵车的。 Jesse 心里话，还有谢谢，还有谁此时此刻在聆听呢？好，努力只为您，明天收到你的微信二维码，马上加你哈，先扫一扫你，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家庭当中。好了，想加入到我们大冰箱当中呢，赶快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冰箱当中。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三，要来关注的是房车。今天为房车定制的音乐是 Voice Live 西城男孩翻唱的 Fly Me to the Moon。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a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baby,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Jupiter and Mars

又听到了谭维维和王涛合作的这首《往日》，你会觉得哎，王涛没有听到男声啊、哦、哎，你听到那个黑管就是王涛的演奏哈。好了，正在播出的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慢歌，转换情绪了，来听听杨宗纬的《这一路走来》，一路走来初心未变，如此用心的歌曲。杨宗纬用音乐来表达最原始的爱与力量，把生活在城市当中人们的心情忠实而又不掩饰的表达出来了。沉下心来听听看这首《这一路走来》。 谁的王子讲不出煽情的字，在喧嚣的王国守护自己的寂寞，门外惊心动魄，门里我坦然自若。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庆幸心里很清楚，是因为还有那这段旅途，这一路走来还忍得住孤独，一个人聊胜于无，在滚滚浊世绝不把梦交出，尽管过程多残酷。酸酸的，渗出泪水咸咸的，总有某个时刻碰出爱是暖暖的，心里一直有你，为了你我不放弃，曲折坎坷崎岖总有一天都抚平。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庆幸心里很清楚，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才执着这段旅途。这一路走来还忍得住孤独，一个人聊胜于无，在滚滚浊世绝不把梦交出，尽管过程多残酷。谁辜负我们是漂浮沧海中的一粟，有什么不能让步，这一路走来什么都不算数，如果美丽的祝福一步又一步在人生中过渡，谁会懂谁的全部。这一路走来最怀念最初的坦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就是杨宗纬，总是用情在唱歌，他的音乐会不经意当中打动你，哎，这不就是我经历过的吗？某一天某一时刻就是这样的心情，哎，这一路走来啊，来自杨宗纬。好了，承载他的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来呢还有张学友和郑中基的老歌左右为难，还有刘瑞琦的头号粉丝，还有一首英文歌曲很好听，听汽车音乐会一定要完整收听。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暴风雨更一举斩获俄罗斯戏剧艺术的最高奖金面具奖。英国 TNT 剧院原版经典《巴黎圣母院》将于本月21号到23号登台北京九剧场。巴黎圣母院的故事不用过多赘述，而 TNT 的这一版本更加专注于探索该剧的现实意义。TNT 充满活力，风格张扬，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标志性的原创音乐也值得一看。本月21号到24号，戏剧《繁花》将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繁花》写进了上海这座城。舞台剧《繁花》第一季所呈现的上海，不再是花样年华的民国上海，而是上世纪60到90年代的上海，有爱情，有死亡，有传奇，有时代的流行色，也有世俗的烟火气，有城市的人文记忆和文化认同。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n the beginning, I never thought it would be you. When we were chilling, smiling in the photo booth, but we got closer. So you were eating off my spoon. You're coming over, and we would talk all could be perfect, yeah, but we won't know unless we try. I know you're nervous, so just sit back and let me drive. Tonight we'll just get drunk, disturb the peace, run your hands all over me, and then you bite your lip, whisper and say, we're going all the way. Yeah. 是来自 Jason Derulo 的这首 The Other Side。Jason 呢是一位来自美国的节奏蓝调歌手啦，但是并不依赖于修饰用的音效，而是在流行音乐当中让人惊异的精明的角色者之一。怎么讲呢？就是说他很明白自己的音乐走向哈，也知道大众的喜欢的口味是怎么样的，来做迎合大众口味的音乐 The Other Side。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你是谁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还看到很多朋友在刷存在哈，谢谢你们还在这里守候，那边从九点一直听到现在的，听我们节目完完整整收听两个小时哈，谢谢你的支持，说明你也真的挺现在的哈。哎呀，开个玩笑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张学友和郑中基的《左右为难》。张学友顶着歌神的称号纵横香港乐坛哈。1996年呢，郑中基首度发片《左右为难》，特别搬来当年的歌神来加盟合唱主打歌。哎，不知道当年一出道的郑中基哈，和这个张学友合作这首歌曲之后，哎，大家就认为你是歌神的接班人吗？哎，不带这样了哈。好了，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吧，《左右为难》。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